包啊。另外我们还送给大家的三珍斋的美味的鸭腿儿两大包，一包是一个大鸭腿儿，是吧？那么市场价呢，我们要299。 对， 那今天呢，我们再赠给大家手提袋两个，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回家尝一尝这个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三珍斋的粽子是什么样的味道。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518我要发，5月18号至5月19号北广购物汇聚518，购买金额满518元立减50元，再送您18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1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夏老师，夏老师你好。 周老师您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的夏春林。 对，那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品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 是 就是大洋岛的这个海参。 哎呦， 这个品牌的海参呢，应该说陪伴大家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那么这么长的时间一直能够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啊，就证明它的品质各方面来讲真的是非常好。 你看啊，在大连的这个海参品牌的话，说没有1000也有800了。 是。 但是呢，大洋岛在全国的大媒体很少做广告。但知名度呢就是排在前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是品质。 是。 大洋岛呢在咱们北广呢也是将近4年的时间了，被大家所认可认知的话也是品质。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价钱未必是便宜的。我们的给出的这个投数未必是最多的。但是依然很多的听众在买。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消费者谁也不傻。你可能坑我一时，但是你不能骗我一世。我买2回我就知道谁家好谁家不好。所以说很多的粉丝，很多的拥趸都会选择大洋岛，因为相信大洋岛是品质的。我吃在嘴里的，拿在手里的，送给人的，那都是品质。 对， 那么今天也是如此。 现在很多人是讲究性价比的哈。 对， 选择产品并不是说你价钱便宜就是他选择的一个标准，不是这样的。 对对， 品质也很重要， 非常重要。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应该说呢也是非常特别。反正以往呢，我是没有见过这样的组合。为什么呢？它这个海参的个头太大了。 对，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大洋岛这个品牌在我们北广从未出现过的大海参。那每头呢多大呢？42克左右。 注意了，这个42克、 42克呀、 不是带水的啊。不是说我这一包 水。它不是水参、对对对。纯纯啊、正正的就42克的 重。净重42克左右。 对。而且要带给您足足40头。 40头、 而且保证每一头都是来自于呢辽宁大连竹林的辽刺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特别赠送大家的海参呢是52克一头的啊，更大52克一头的吃大海参， 对， 特别加赠4头。 对、 这个价格呢，很多朋友问了，在市面上大概有4000块钱吧，4000多块钱是吧？ 得4000多 啊。 正常的话，到柜台拿的话是4000多，包括全国的大洋岛的专卖店呢，包括全国的麦德龙这种国际商超的这样的专柜，我们都是4000多。但是我们有 VIP 的会员价， 对。 VIP 会员价是3920。 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订上这个组合的话呢，您拿到那个提货券上面写的是3920。 对对对， 本来我们是按照这个 VIP 会员给大家的啊。 对对对。 但是说句真心话，因为这个大洋岛我们合作很久啊，这个大家都非常好。另外呢，我们也确实呢，希望呢，通过这样的这个宣传和推广呢，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大洋岛的这个品牌的海参。 所以今天 这回这个价格定的是非常有意思， 连1000都不到， 不到1000块钱， 对， 999， 对， 999，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大海参拿回家，真的从未见过的，每一根呢、都42克左右，那个赠的是52克， 对，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大参是什么样，真的你可以定一定。 我说一下， 我觉得不会失望的。 周老师，在您说电话之前的话，我说一声哈，咱们家的海参不管主品还是赠品，今天呢，你每天吃半根就行。 对对 对, 对， 因为它真的太大了。咱们这个40+4，你能吃上将近90天， 一个周期了。 一个周期了， 所以这么算起来特别合算。 对，才999，我告诉你，真的是很合适的一个组合。 是的，来，咱们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我们的是非常人性化哈。 对， 只要您下单以后呢，得到的一张提货券，那么这个提货券呢，您什么时候想吃？可以呢，直接拨上面的电话，厂家呢就会把新鲜的海参送到您家去了、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这个刚刚周老师说您收到提货券，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这今天这个组合是999，原先啊咱们的类似组合是1299、1499都有过， 卖过这样的价钱。 对，可能你觉得可能是原先买或者以后买可能会贵，今天确实是便宜，999，那么可能我多买几组。你家呢又未必有那么大的冰箱， 对， 我一下买4组回家的话，别的东西都得清出来。怎么办？我买4组，我提1组先。打电话给工厂，工厂就给你直接发过来新鲜的1组货，快吃完了再打一个电话，再发1组，剩下2组想吃想送人你都随便。比如人在北京的，可能我老家是四川的，可能我老家是辽宁的，可能是哪儿哪儿，不要紧，您按照提货券上有这个券码吗？我们到时候提货的时候送货的时候按券码走，你可以异地配送。 对，因为各地都有店的。 全国冷链直供，懂我意思吗？ 好的， 非常的方便。 另外还有一点，比如说这个提货券写的是3920， 对， 但是如果您送人的话呢，人家看的就是3900多，但是您呢是通过一个特别机会990多。 这个咱俩私下聊的时候还说过这事。 对，就不到1000块钱，您就可以这个拿到这个组货了。 打比方说，我到您家去，我带2套去，才2张券而已。 对， 您一看小8000块钱， 可不嘛， 你手都会颤抖。你到我家拿8000块钱东西看，我手都会颤。但实际上送的人知道，我才花了不到2000块钱。 对，是是是。当然这个过日子，咱们还是这个精打细算啊，这都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大洋岛大海参， 大海参 就是每头呢是42克左右这样的大参，给您的足足是40头，那保证的每头都是来自于辽宁大连涪陵的辽刺参。特别加赠更大的海参是52克一头啊，这样的大海参特别加赠4头，那么市场价要4000多。那么 VIP 的价格，您拿到的那个提货券是3920，但是今天您拿到的实际价格只要999，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对， 好，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实际上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或者北广购物啊，我们这个北广团队的商品呢也是在全部的升级，为大家带来更加品质好的产品。但是即便是升级的话呢，关于大洋岛的这个品牌的海参呢，我们一直是在合作，已经合作了3年多的时间。因为它这个品牌啊确实好，因为我们在考察的过程当中知道它不是吊笼，不是券笼的，它是底波散养的。 对 啊， 咱们的这个跟踪考察团的话，去我们大洋岛每年都最少去2次，每次去的话都是从我们的采捕地一直到我们的工厂，甚至到我们的物流车间，全部都要跟踪，要监督，要拍照，要存底，所以说更会知道我们的深海的这样一个自然生长的海参的采捕，包括涪陵的春参采捕，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一个标准。那么这次给大家从北广平台带给您的每一只的海参，可能我们10船货才能有2船达到这样的级别标准。为什么？够大。春参本身就是两栖海参当中的尊，而且又是头茬春参的这样一个品质，我们保证北广的每一头都是这样的大品质，每天吃半根就行的这样大品质。我再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主品40根，每只是42克左右。你每天吃半根，你能吃80天。 是的， 我们的赠品4根，更大个头的啊，单只在克重在52克左右的海参，你每天吃半根也行，1/3根也行。